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 太阳，太阳。

是什么 ？Oh yeah, oh yeah。看见的、看不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青草长啊，大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谁在呼唤，轻声一唱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。东边牧马，西边放羊，耶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。在日月沧桑后，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看到我想叫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天升起，满天升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 看见的、看不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青草长啊，白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煽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满头情悠扬，满大街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捆绑。哦、oh, 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次月亮一样你我暗淡无光。 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升落。 Oh yeah, oh yeah。 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青草上啊，白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 我等待我身上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升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 看见的、看不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青草上啊，白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在我身上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身气，满身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

Thank you. 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谢谢。